始终抛不下，但亦要知火自我，谁似你太多偏差。 为何你不改一下， 但你也未肯变化，仍未惯彼此的迁就，像对小能习惯彼此的迁就，就算小冤家，仍点出火花。 小冤家，仍点出火花。